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你要成为伟大呢？耶稣的门徒要，因此他们就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怎么回答？他就说，是小孩子。对，是小孩子。为了回答门徒的问题，耶稣总共讲的六点，强调小孩子在天国里是最大的。第一点，我们的经文说第二节，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第一点就是，人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他们不仅不会是最大，他们连进天国都进不去。好，第二点，我们继续在第四节，耶稣继续说，所以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耶稣在这第二点告诉我们，为什么小孩子是最大的，是因为他们是谦卑的。这点我们等一下一定要回到他，但是我们先继续。第三点，耶稣说第五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若为耶稣的名接待小孩子的，我们就是在接待耶稣自己的。小孩子对耶稣来说就是那么的重要，他们就是最大的。好，第四点就是第六到第九节，耶稣继续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这段是比较难理解，但是耶稣的重点就是，你绝对不要使信他的一个小子跌倒，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罪，倒不如你整个人被丢海里淹死。或者如果你的手脚或眼睛使你跌倒，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们手脚或者眼睛，你让这小子跌倒，你最好砍掉手脚或者剜出眼睛，免得你使那小孩子跌倒。耶稣多么的注重这些小子，他们是最大的。好，第五点，在第十节，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耶稣这里又强调，我们要小心，绝对不可轻看小子，因为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天父的面。这段是圣经里面唯一的经文提到说，人有他们自己的天使照顾他们。关于这个我们了解的不多，但是耶稣在这里所要强调的就是，这些小子是多么的重要，他们的天使在圣父那里。好，最后一点就是第十二到第十四节，耶稣继续说，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 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散一个。也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小子走迷了路的时候，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们一定要拼命去找他，给他找回来。上帝就是不要任何的一个小子失散，这些小孩子就是那么大，是最大的。好，这个就总结了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不会谈15到20节，是太多了。耶稣的门徒问他一个问题，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非常清楚地回答说，小孩子是最大的。那么一定要问的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说在天国里小孩子是最大的呢？但首先我们要问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门徒会问耶稣这个问题？圣经里的四本福音书让我们看到门徒很喜欢这个题目。比如说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有一次门徒中间又起了争论，他们中间谁是最大的。耶稣的门徒就是要当最大的，因此他们问耶稣，怎么样才可以算是最大的？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什么罪呢？就是骄傲的罪。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这几个礼拜已经看了几次，耶稣的门徒就是很骄傲的，他们要当最大的，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成为最大的，他们认为他们很厉害，也比别人好，比别人强，比别人懂事等等。那么每次门徒跟耶稣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就会责备他们，耶稣会用律法来指出他们骄傲的罪，并且定他们的罪。我们今天的经文不是例外，门徒要知道在天国里谁是最大。耶稣回答说，你们如果要在天国最大，不，你们如果要进天国，你们骄傲的人啊，你们要回转，你们要变成这小孩子的样子。什么是小孩子的样子呢？耶稣就解释，他说，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小孩子最大的样子刚好跟门徒所想的最大的样子相反了。门徒以为他们可以，或者已经是比别人强，比别人懂，甚至都不需要靠别人的。但是小孩子呢，他们是谦卑的，他们不得不是谦卑的，他们不是强，他们是弱，是虚弱脆弱，他们也不是最懂事的，他们的知识反而比较不多，很多东西就是不了解的。他们也知道他们不了解，他们也是非常需要依靠依赖别人的，他们自己没有办法。那么谈到这里，我们又谈到耶稣所说的，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如果我们在谈属灵的事，天国的事，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有病的，都需要完全依靠依赖上帝，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骄傲的罪人呢，我们就是错误地以为我们是健康的，是很强的，是懂事的，是不需要依靠别人的，我们可以靠我们自己就好了。现在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一定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才能进天国。你要承认你的罪，特别是你骄傲的罪，你要承认你自己根本是靠不住的，你不是强的，你是软弱的，你不是都懂了，你太多事情根本不了解的。就像上帝责备约伯说，创造主上帝也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 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耶和华还继续讲了四章类似的话，对约伯说，耶和华很清楚让约伯了解谁是上帝，谁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跟门徒一样是骄傲的，我们都认为我们可以跟上帝谈，在天国里谁是最大，我们也把我们自己跟别人来比较，看谁比较大。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你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你要承认你的不足，承认你是虚弱的，是不了解的，是需要依靠我的。当上帝终于跟约伯讲完之后，约伯就这样承认，他说，我是微小的，可以说就像小孩子的样式。约伯说，我可以回答你什么呢？我只好用手掩口，我说了我所不明白的，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灰烬中懊悔。我们每一个人的骄傲需要经常被上帝的律法所责备的，所鞭打的，因此我们就像约伯一样承认我们的罪而懊悔。我们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承认我们只能依靠上帝的怜悯，他的恩典，他的赦免。我之前说耶稣的门徒很喜欢这个谁是最大的题目，这是真的。这题目另外一次出现呢，其中两个门徒弟兄，就是兄弟雅各和约翰，他们来到耶稣那里求他说，耶稣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哇，这么骄傲，他们认为他们就是最大的。几节后我们就念，其他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为什么恼怒呢？当然就是因为他们其他十个就想要坐耶稣的左右。那么现在我们要听耶稣当时的回答。耶稣这时候没有强调小孩子是最大，他强调另外一点，就是服侍别人是伟大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耶稣最后的一句话。好，现在请听，这是从马可福音第十章，耶稣叫他们，就是门徒，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你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这段是很有意思的，耶稣开始就给门徒律法，他说，你们都要伟大，但是真正当伟大的人不是你们本来想象的，不是像外邦人外面的世界他们认为是伟大的，他们认为你要当头，要掌管，要控制其他的人。但是真正的伟大在于当仆人，来谦卑地服侍别人。接下来耶稣就讲那关键的最后一句，那句又是律法，又是更是福音。耶稣说，因为人子，就是耶稣自己，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这句如何是律法呢？耶稣是我们的模范，我们的榜样，就像他服侍人，我们也要照样服侍别人，这个就是律法。那这句如何是福音呢？耶稣是我们罪人的救赎主，耶稣为我们骄傲的罪人舍命做我们罪人的赎价。当耶稣叫 他的门徒，也叫我们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当他叫他的门徒，也叫我们要好好的服侍别人，他们我们就是常常失败了。因此我们就是需要一位救赎主，一位为我们舍命做我们的赎价，耶稣基督就是这个人，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奇妙的。我们如果要问在天国里谁是最大呢，答案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他是最大的，对不对？但是这位最大的反而替我们成为最小的，特别当他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的时候，那位创造宇宙的主宰为了拯救我们真的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他在十字架上是非常虚弱非常脆弱，他只能完全依靠他的父，但是他的父也离弃他了。我们的罪就是那么的大，耶稣需要受这种苦，但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也是那么的大。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门徒一开始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门徒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做什么伟大的事就成为最大。耶稣当然用律法来定他们骄傲的罪，也定我们自己骄傲的罪，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问，在天国里我们的位置到底是什么？我们明明知道如果我们需要靠我们自己的任何表现来决定我们天国里的位置，那么连进入天国我们都进不去。但是如果决定我们在天国里的位置是完全在于依靠依赖耶稣基督的，那么我们的位置是什么？如果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我们骄傲的罪是完全蒙赦免的，如果我们借着洗礼是与耶稣基督和他的公义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的，如果这些都是对的话，那么我们在天国里的位置是什么？就是最大，并且我们的罪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就是蒙赦免的，借着洗礼我们也就是紧紧地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我们完全不配，我们连一点都不配，但是福音好消息就是这个，耶稣是完全配得，耶稣也代替你和我做那完全配得的人，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并且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包括你和我，也是最大的。感谢主的恩典，奉父、子、圣灵的名，阿门。